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的进展。说的第一件事情啊，是一件大事儿，这个对于呢基础研究而言，对于我们了解宇宙的秘密来说，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咱们国家成立了引力波研究中心。这个引力波研究中心呢是怎么成立的？具体的操作的部门又是哪个部门呢？以及呢，我们来去关注引力波，研究引力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是什么？我们和各位先来了解一下。 国家航天局引力波研究中心近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揭牌成立。该中心依托中山大学建设和运行，旨在推动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重大科技攻关稳步实施，加快航天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助力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与中山大学校长、国家航天局引力波研究中心主任罗俊为中心揭牌。吴艳华表示，成立国家航天局引力波研究中心，打造引力波探测研究的国际前沿阵地，是贯彻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的一项重要举措。罗俊说，国家航天局引力波研究中心成立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将汇聚更多人才和力量，共同推动中国自主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攻关和创新，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引力波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啊。其实呢，要是喜欢物理学，了解呢天体物理的话呢，对于引力波就更熟悉了。最早呢，引力波的提出呢，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啊，就说，我想在宇宙深处一定存在着引力波。为什么爱因斯坦他会说出我想呢？那是因为当时也没有人验证这件事情。爱因斯坦呢，仅仅也是根据自己的物理学的理论提出了这个概念。当时呢，信这个说法的人不多啊，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但是引力波，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等等等等这些理论，在后续这100年的时间里，都被世人不断的验证。引力波的验证呢，相对而言就迟一点啊，是在2016年，由美国的引力波干涉研究天文台呢所发现的。其实呢，引力波的发现呢，对于大家来说可以算是真正服了爱因斯坦了。很多人都说，这100多年前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到了现在为止，我们就像玩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把这些内容全都拼在一起了。但为什么我要说研究引力波很重要呢？那是因为现代物理学对于世界的了解呢，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4种力量。一种呢叫做强相互作用力，一种叫做弱相互作用力，还有一种呢叫做电磁力。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呢已经对于前3种力呢有着很全面的了解，甚至我们都可以在数学公式的层面将这3种力给它融合在一起。但唯独就对于引力这件事情，我们目前为止是知之甚少的。只是说呢，现在我们确认了有引力波的存在。那么关于引力波更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引力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呢？我所说的状态，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光，大家知道光波是波粒二象性，那么引力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未来有一天能够了解引力波的话，甚至啊，将我刚才说到的4种啊，代表着这个世界，代表着宇宙的这4种力量，都能够给它完整的通过数学的方法给它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场论的话，哇，那人类可算真的是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了。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来进行引力波的研究，来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在这个领域真的慢不得，因为呢，像美国呀，包括呢欧盟啊，已经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研究了。咱们国家呢，在此之前，比如说天琴计划，也打算呢在宇宙空间以相关探测器的方式来布一个网络，来对引力波进行更多的研究。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这些研究项目能够一帆风顺。好了，刚才我们讲了一下有关引力波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的内容依然还是和深空探测有关，只不过呢，我们探测引力波是探测宇宙深处的一些信号。那么接下来说的深空探测呢，实际上我们发一双眼睛到宇宙空间中去，用那双眼睛回看地球究竟有什么。 美国一颗地球观测卫星并于近日发射，将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个已持续近50年的对地观测项目，最新一颗升空的卫星。据报道，这颗陆地卫星9预计于近日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随宇宙神微型火箭发射升空。美国航天局与美国地质调查局自1972年开展陆地卫星对地观测项目，陆地卫星9是该项目发射的第9颗卫星，技术最先进。它装备有高清摄像机、高灵敏度红外线传感器，能在11个光谱波段上为地球成像，能分辨最小15米宽的物体。发射升空后，陆地卫星9将在705公里高空运行，每16天可完成对整个地球成像。与目前服役的陆地卫星8携手，则每8天可完成成像。陆地卫星9预计在轨服务至少5年。 说一说陆地卫星啊，其实这个卫星呢，准确来说就是探明地球资源的卫星。1972年，美国就发射了第一颗陆地卫星，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发射了8颗了。目前呢，即将上天的是第9颗。陆地卫星的作用是什么？把一双眼睛，一双慧眼，放在宇宙深处，回看我们的地球，一些矿物啊。一些石油啊，包括地球上的一些生态的一些物资啊，我说的这个物资，比如说是植物啊或者动物啊等等。哎，这个卫星呢，不仅仅是美国有，包括像欧洲啊、日本啊、印度啊，以及咱们中国也有类似的卫星。比如在不久之前，中国也曾经和也曾经发射过一颗卫星，这个卫星呢叫做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这颗卫星呢也是对于地球来进行观测的。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我认为很有必要的一种电子设备的应用，电子感应器帮助视障人士出行。 法国女子劳伦斯亚梅先天失明，单独外出时即使手持盲杖也难免磕碰，如今多亏一件能感应路面情况的电子设备，亚梅终于能安全出行。据报道，这种名为 Rango 的电子设备可安装在盲杖上，当使用者快要撞上障碍物时，会发出警报声，提示改变行走方向。盲人用普通盲杖可以发现地面上的障碍物，但难以发现地面上方探出的障碍物，比如打开的卡车车门。Rango 则可以全方位探查盲人行走方向上的障碍物，并发出哔哔声，提示他们避开。亚梅把拳头大小的 Rango 装在盲杖上，他说使用这个新设备后，自己外出很少磕碰，心情放松不少。据介绍，法国目前有约400人使用这种设备，瑞士、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也有一些人使用。 我们现在说可穿戴设备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多少的方便等等，但这些方便呢，仅仅都是锦上添花的一些方便。要说雪中送炭啊，还真的是要把这些设备给这些视障人士，或者呢出门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各种条件、各种残疾呢所限制的不能够顺利出行的人士，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设备才是能够真正帮助他们的。而且呢，随着技术的发展，除了一些能够感知人体行为的设备之外，现在我们发现在设备上还有很多的一些雷达，比如说像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这些东西的出现，无论说是体积的小型化还是价格不断的下降，都能够帮助很多视障人士、很多残障人士呢，给他们提出啊，来提供更加安全的出行。当然，这个设备的应用也不仅仅是对于残障人士而言，对于呢一些非残障人士，一些呢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很必要。而且呢，正是因为其他领域的这些应用，我们才能够呢有更多的钱投入到这种设备上进行研发，也才能够来把这些设备进行改良，让它应用在残障人士的身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很有趣，野猪进了罗马，而且呢给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成群结队的野猪穿梭在拥挤的街道上，在垃圾桶旁、露天餐厅附近觅食，这样的情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屡见不鲜，市民不堪其扰。据报道，罗马市内满意的垃圾桶吸引这些野猪从郊区公园进城，10至30头一群在街上游荡，体型较大的野猪甚至威胁老人和孩子的人身安全。不少罗马市民认为清理垃圾桶不及时招来野猪，不过一些专家说野猪数量大幅增长也是原因之一。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估计，意大利全国有200多万头野猪，罗马所在拉齐奥大区的许多公园生活着共计5-6千头野猪，其中数百头如今出没在罗马街头。公园管理人员表示，为控制当地野猪数量，原来2年捕杀700头，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到每年捕杀至少1000头。 这也说明当地的生态环境还是不错啊，野猪呢都会跑到城市当中来了。不过这种情况呢也不仅仅是在罗马发现，在中国的部分城市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其实野猪啊真的是和人类一种相伴相生的动物，要不是它离人这么近，现在呢咱们吃的这些家猪也没有办法成功的驯化。而且呢野猪真的不怎么怕人，它要真的攻击起人来，那比我们想象中的狼的攻击啊豹子的攻击可能还要厉害。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如果真的啊在城里见到了野猪，在郊区见到了野猪，一定要离它远一点。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哎呀，谁曾想到啊，我们在互联网上最开始用的那些表情的符号，比如说呢一个冒号外加呢半个括号打出来的是一张笑脸，这是非常老土非常 out 的，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的一种表情符号。但是这个符号呢现在火了，怎么个火法呢？竟然卖出了24万美元。具体的情况是怎样，我们了解一下。 互联网上最早出现的一个微笑符号和一个不悦符号，近日以非同质化代币 NFT 作品形式在线上拍卖会上拍出将近24万美元。组织这次拍卖的美国赫里蒂奇拍卖行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教授斯科特·法尔曼1982年9月19日在学校电子布告栏上发文，首次使用了这两个符号。由于当时的互联网只能提供纯文字交流方式，一些原本是开玩笑的话语被认真对待，甚至被误解。为避免误会，卡内基梅隆大学师生在学校电子布告栏上展开讨论，希望创造一个符号标示开玩笑的话语。法尔曼在那篇短文中提议用符号分别表明自己在开玩笑或严肃发言。这两个符号后来各自演变为表达开心和不悦，在全球流行开来，表情符号随后兴起。赫里蒂奇拍卖行在声明中说，法尔曼的创作意义重大，不仅在于他把人文主义、情境和情感带到毫无特色的屏幕上，还在于他是网络话语中表情包和网络流行文化的第一个象征符号。 刚才说到24万美元，不过呢这个不是真金白银，而是说呢 NFT 的这种拍卖方式啊，这个呢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也有很深的水了。我们在这儿呢不用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太多，我们只需要来说一个比喻，大家您心里有数啊。这个像什么呢？就是几年之前很火的各种币啊，现在呢它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又再次出现了。 NFT 呢肯定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呢是面对未来时代的确权的一种新的技术手段，但是什么东西啊都怕是滥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虽然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当中它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你说要以纯粹的金钱来去衡量，我倒觉得这个意义被这个金钱衡量小了。但同时而言呢，这个事情呢也会让更多人呢聚焦于 NFT 技术，聚焦于背后的这笔买卖。当然技术本身对于我们的发展很重要，但如果真的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这儿告诉大家，如果有人想要骗您啊，用这种技术告诉您说这个天花乱坠怎么着怎么着，世间独此一份，未来一定值钱，这个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这种骗局在过去也曾经出现过，而且现在也是利用着信息不对等的方式，可能更会有人来出来蒙人了。在这做个提醒啊，技术虽然很好，但并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够用得到。我们在以上时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站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两天发生在东北多地的拉闸限电究竟是什么原因。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 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的现代化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用电设备的增加，电力供应也遭受到了不小的挑战。而能源行业靠天吃饭的属性，更是给供电带来了许多不稳定性。近日，东北多地出现了用电紧张的情况，许多人的工作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本次供电紧张的原因是什么？绿色能源如何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日常用电遇波折。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四五 AM 八二八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电力有关系，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近期我国有部分地区出现了供电紧张，辽宁、吉林两省拉闸限电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天下午，国家电网对外表示，针对当前供电形势，将综合施策，多效并举，全力以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坚决守住民生发展和安全底线。那么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何近期在东北部分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以及近些年我们所新建的清洁能源的发电设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用电荒呢？首先我们请出的嘉宾是 CCTD 中国煤炭市场网研究部总监韩雷。韩总您好。 你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关注的话题呢，是和东北部分地区拉闸限电有关系。从您的业务角度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拉闸限电的原因有哪些？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说东北限电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还是缺煤导致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限电。 嗯，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了解不了解，因为马上因为东北地区呢相对来讲供暖季要比咱们北方尤其是以北京啊基本上要早将近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嗯， 所以现在来讲呢今年由于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持续向好吧， 嗯， 再加上今年整个的一个用电需求的一个大幅的增加，导致呢我国这个煤炭的库存呢持续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当中。由于东北地区呢怎么远离煤源吧，整体来讲这个再加上内蒙的供应有所下降啊，内蒙煤炭的产量有所下降呢，导致整个的一个东北地区的供煤啊相对来讲比较紧张一点，整个的电厂库存呢都处于一个历史一个偏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导致了为了保证这个冬天的一个供暖供热的一个安全稳定，不出现一个断供的一个情况呢，可能阶段性的有出现了一些部分城市的一个限电的一个情况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缺煤导致的。 那我们一定会接着问了，为什么会缺煤呢？往年也没有听见这样的情况出现，怎么就到了今年就听见了东北缺煤呢？ 相对来讲东北还都比较缺啊，特别是从去年开始这个东北缺煤的情况就已经出现了。主要原因就是供应的减少和这个需求的增加。供应减少的主要是东北本地的一些在淘汰落后产能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的时候，一些小的资源枯竭的煤矿呢相继就关闭了。区域内的煤炭产量呢其实是这几年以来一直是减少的啊，再加上这个疫情以后呢我国特别是包括东北地区吧啊，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还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你包括今年，说实话今年的整个的一个全社会用电量啊出现了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今年的一到八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呢同比增幅13.8%。这个13.8%是什么概念呢？这都是在过去10年当中啊都没有出现如此高的高增长。 这在这种情况下呢，需求大幅增加，啊，导致整个的一个咱们呢的这煤炭库存，下降，这是一个紧缺，哪怕煤炭紧缺，这是第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呢，就是，煤炭本身今年的产量也出现了一个，偏弱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啊，整体的煤炭产量，咱们的主要的产煤省，像内蒙啊、陕西，同比煤炭产量都出现了负增长，啊，这跟这个，打击这个煤炭超能力生产有直接的关系。以前啊，煤炭可能存在，普遍都存在煤矿超能力生产的情况，但是呢，今年由于超能力生产进入刑法以后，这种情况基本上得到了一个杜绝，啊，所以导致了一个煤炭产量出现了一个下降的情况下，在供需共振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煤炭的价格相对出现了一个一定的大幅的上涨，然后相对，尤其是咱们电力企业，库存也出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情况啊，达到很多电厂可能还处于一个警戒线的水平啊。 我看到呢，网上也有一些分析啊，说到现在煤炭的价格已经涨到1000块钱一吨了。这个价格在您看来，过去有出现过吗？以及这种价格，从您的经验来讲，它会持续多久？ 1000块钱呢，现在在长协价格，基本上长协价格部分长协价格呢，达到了1000。但是呢，比如说年度的大企业保供的一些年度长协价格呢，现在也就是600多块钱啊。价格也没有市场上流传的那么高啊，但是市场煤的价格，尤其是北方港的，5500大卡的市场煤的价格呢，确实可能要超过1000块钱了。现在啊，确实价格是非常高的，历史上，很少有超过1000的情况出现。比如说今年年初曾经超过1000块钱，在市场煤啊，咱们以市场煤为例，啊，超过1000。2008年曾经也超过1000块钱啊每吨，这都是市场煤价啊。长协煤，自始至终是没有超过1000块钱的。但是毕竟电力企业它尽管一多部分啊是长协煤，但是它还需要，因为今年我刚才也提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一个高增长，这种长协呢只能保持稳定啊，基本盘能固定死。但是呢，它不能保证那些增长出来的量啊，增长的需求啊全覆盖，这个现在目前还没有能全覆盖做到。 嗯， 所以呢，市场煤的价格出现了一个超过1000块钱的这么一个高价，历史上确实是不多见的。 嗯， 也对于整个咱们电力企业来讲，我不得不说啊，这个拉闸限电确实，对于电力企业也不希望看到这一点。 嗯， 但是呢，这个咱们说实话，电力企业今年是为我们的所有行业贡献了它的力量。为什么？因为电价，咱们都说上网电价其实是没有进行调整的，一直以来都是按照600块钱的这么一个煤价来制定的一个上网电价。也就是说，现在呢，电力企业补贴了所有行业用电行业煤价高增长的一个成本，都是由他来进行了一个补贴。 嗯， 他在这种巨额亏损的情况下，由于有些电厂可能确实存在啊资金的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现在买煤存在资金缺口啊，所以可能买煤的积极性和力量啊，且资金这块确实存在了一定较大的问题吧，可以说是较大的问题。 那我们先不说煤电，来说一下其他的发电的形式。比如呢，咱们国家近些年啊，在风电以及呢光伏领域都有很多的布局，包括也有很多新的项目上马。那么在本次啊东北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的背后，这些新能源他们的发电的这些电能为什么没有有效的补充到电网当中来？ 第一呢，大家都知道，可能这确实啊，这几年呢，新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这个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啊，特别是这个你比如说像太阳能和风电啊，今年的太阳能整体的装机同比增长了25%，风电的装机增幅在34%，这都是非常高的增长。 嗯， 但是呢风电和太阳能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和装机，它在整个各个行各个发电源里边来讲，它这占比实在是比较低。你比如说，风电的整个的装机大概是3亿千瓦啊，3亿千瓦，到全国的整体的发电装机容量是22.8亿千瓦，啊，这个占比来讲还是都仅仅就是10%以上一点点啊。 嗯， 太阳能呢大概是2.8亿千瓦，啊，但是呢，咱们看到就占10%啊左右，但是火电的装机呢是12.8亿千瓦，那你占比来讲是超过50%了。 嗯 啊，那你更多的还是要依赖于火电，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呢，发电呢，它存在着极为不稳定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风电，当没有风，比如说路上没有风、海上没有风的情况呢，那么我们这个电力供电网和供电的情况就是极为不稳定。我正好要需要用电了， 嗯， 你风停了，那我这个存在着对电网的极为不安全的隐患。还有就是太阳能也存在这问题，那么晚上，那你肯定是用不了太阳能了。咱们要现在呢又没有强大的储能设备，现在毕竟储能这块技术还没有突破。如果未来真的储能技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完全可以颠覆火电了啊，就是未来风电和太阳能。但是目前来讲，由于技术的存在问题啊，那么调风也好，整个的一个工业用电也好，那还是要。大部分的还是要依赖于火电的， 嗯， 啊，这是其二， 嗯， 其三呢，就是今年的水电的发电情况，尤其是在8月、9月以来啊，这个水电的发电不是很好，水电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固的一个发电的情况，它还发电出现了一个定的回落呢，其实也是加剧了整个一个电力相对来讲紧张的一个情况的。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火电目前为止呢，在咱们整个的用电的结构当中呢，还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与此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啊，咱们国家也提出来了碳中和、碳达峰这样的双碳战略。那么在您看来，本次东北拉闸限电是否说明短时间内我们还离不开火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推进双碳目标的达到呢？ 确实如此，就是咱们国家的自然禀赋来讲啊，肯定是富煤少油缺气的这么一个自然禀赋啊，所以无论是怎么样呢，咱们国家啊，这个都离不开煤炭啊，不论是煤电还是比如说煤炭还有其他用处，比如说炼钢，包括一些化工和建材，都是离不开煤炭的啊，特别是煤电，刚才也都提到了，它的装机已经始终是在50%以上的啊，那么短期。替代煤电啊，短期来看替代煤电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办法，但是未来啊，习总书记也都提到了呗，未来的碳中和和碳达峰啊，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当然提的也是30年和60年嘛，毕竟这个中间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达到这个才有这个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嘛，就给了我们。其实已经很充分的一个时间，但是毕竟不能说一定说，比如说明年就达到这个啊，现在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的啊，但是就说从30年和60年这个角度来看，啊，这是可以实现的。今年的一个用电的一个高增长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跟疫情以后这个经济的一个快速恢复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可能对于。这个煤电啊，短期来讲的需求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可是从明年到了明年来讲呢，整个的一个煤电的一个需求，包括整个用电的一个需求，也将进入一个低增速的一个增长阶段了。所以呢，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技术革新，包括随着这个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风电、太阳能这些新能源的这个装机。比重进一步提升之后，它慢慢的就可以取代一部分火电对于我们的这个依赖啊，对于我们的依赖。 各位听众朋友，关于限电这个话题啊，我们暂且聊在这里。以上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 CCTD 中国煤炭市场网研究部总监韩雷，谢谢您的解读。 啊，不客气。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与东北部分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有关系。以下我们有请的嘉宾是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腾飞。腾老师您好。 你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探讨的话题呢，是和东三省啊出现的限电是有关系的。那么在您看来呢，限电的原因是什么？ 限电呢，主要是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采取的这个对用电侧的一些限制的措施。 嗯， 那么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供需失衡，就是在需求端需要的电要大于在供应端能供电，所以这个是在东北目前发生拉闸限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那么从供需侧两个角度来看呢，在需求侧主要是由于最近这个进了秋季之后呢，东北的这个温度在下降，但是集中供暖的时间还没到，那么很多的用户就选择了用空调或者是电热毯来供暖，然后导致整个这个居民的用电侧呢负荷增加。 嗯， 但是在发电侧呢，一方面是由于最近的煤价大幅上涨，我们是叫做市场煤政策电，那么虽然煤价大幅上涨，但是电价并不跟着联动，所以煤电厂没有动机去发电，因为它发一度就亏一度，所以煤电的这个供给没有增加。同时呢，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电呢，最近也受到这个天气条件的影响，那么出力呢也在下降。由于这些这个电力负荷增长和电煤紧缺，然后这个新能源发电量下降的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吧，东北的这个电网的电力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供应紧张的情况，所以产生了这个限电的问题。嗯， 那么从限电的角度来说，您刚才提到煤价上涨导致呢发电厂不愿意发电，进而呢导致拉闸限电的出现，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整个的电力的来源依旧还是依赖煤炭？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我们提出的双碳目标，那这个双碳目标又该如何快速实现呢？ 我想呢，目前这个事件呢，当然从短期来看，我们的电力系统煤电还是起了这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呢，这个事件也说明未来我们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它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和冲击会很大。 嗯， 就像之前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一样，那么化石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对我们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嗯， 那么未来这个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收益，其实就是通过脱碳减少呢未来化石能源价格大幅波动对经济的冲击，因为可再生能源的边际价格基本上是零啊，所以它不会存在价格大幅波动对经济产生冲击的问题。 嗯， 那么从目前的以煤电为主的电力系统向未来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并不能因为今天在一时一地出现了这个限电的问题就否定长期双碳目标实现的必要性。那么从长期来讲，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我们需要呢从供应侧和这个需求侧 都进行大幅的转型。一方面呢，通过这次的限电，我们要意识到啊，我们在用电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嗯， 随着我们生活用电跟三产用电的大幅的增加，那么未来呢，我们电力的负荷的这个情况可能跟现在会有很大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在未来随着可再生能源在供电侧的比例大幅增加，它们的波动性也在增强。那我们要从供需两个方面，用技术的手段和政策的手段更好的来处理供需都在波动下的一个电力系统的平衡。那么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呢，也实现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跟能源供应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我想这是我们长期低碳转型的一个目标。 嗯，那么从现实来看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新能源的发电设施已经并网了，但是您同时也讲到，因为一些天气条件的原因，风电在这一次的电网的能源输送当中呢，其实是起到了一个拖后腿的作用。那么在您看来，未来我们怎么样建设新能源的这些发电设施，可以让它有效地进入到电网的补充当中来？ 我想呢，可能对于风电和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电和光伏而言，它们的特点就是这种波动性。那么未来为了更好地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呢增加电网的这个储能的能力。因为电力的特点是即时平衡，它不能存储，必须在这一时这一刻保证用电跟发电的平衡。为此呢，我们在未来需要有更大的这种不仅是小时级甚至是电网级的储电的能力。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建设更多的抽水蓄能的电站。在未来呢，当这个动力电池的经济性满足要求的时候，增加像利用动力电池或者其他储能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储能的电站，利用这种储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来实现消峰填谷，来更好的去建设一个低碳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电网。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东北呢有拉闸限电的这个新闻啊，是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那您也跟我们分享了在您看来背后的原因是哪些。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在明年后年还会出现吗？ 我觉得在未来可见的近期呢，这样的这个供需之间的挑战还是会出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技术上的原因，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机制上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市场煤和政策电的问题。那么我们不仅仅要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利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们也必须理顺价格和政策啊，使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各方都有动机和激励去更好的实现双碳目标。那比如说如果现在的电价的措施不进一步理顺的话，那么这种煤和电的价格倒挂的现象在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那么这样的这个煤电价格倒挂的情况呢，它如果屡屡出现的话，就会使得我们这种电力供需的失衡的情况在短期内呢会再次发生。 嗯，好，非常感谢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腾飞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腾老师。 谢谢。 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到这里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二位嘉宾做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哎呀，我的妈呀！ 郑浩片，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姐。 哎呀，我的姐呀！ 没错，我就是可爱善良的甄家老二，真好心。 我的姐呀，你戴着这个大口罩，我还以为外面上演生化危机了。 你今天没出过门，你是不知道外头风沙有多大。你以为我想戴口罩啊？这都是为了安全。要是我这漂亮的脸蛋没被遮住，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为了争我而大打出手呢。 二姐，我知道。 嗯，那你也知道会有很多男人为了我漂亮的脸蛋。 我不知道这个。 什么？ 不，我知道你漂亮，你最漂亮。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知道外头风沙大，这三倍防护林没了，风沙当然大了。 等等，什么没了？ 三倍防护林啊。哎，二姐，你这啥表情？你怎么跟听到我没了似的？ 啊，呸，正好骗你瞎说什么呢。你没了哪有三倍防护林没了让我心疼啊。连我都知道自打三倍防护林弄起来，减少了多少土地荒漠化问题啊。这好好的林子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呀。 二姐，我也难过呀。 怎么回事？谁没了？ 大哥，好骗他 啊！好骗没了，太好了！快，把他刚买的那箱可乐拿出来喝了。 大哥，我还在呢。 废话，要不是看你好好的跟这儿站着，我能那么开玩笑吗？到底什么没了呀？ 大哥，好骗他说三北防护林没了，所以现在的风沙天气才这么多。 三北防护林那可是国家重要工程，怎么能说没就没呢？好骗，你这又是从哪儿听来的？ 还不就是咱们表姑邻居楼下的那个卖冰棍的远房亲戚的二大爷的三表舅 啊。得了，来，我打开手机上网给你们看看。哎，看到了吗？这是三北地区的卫星地图，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啊。原来三北防护林没有被砍掉啊。 我看是你的智商被砍了。 那既然三北防护林还在，为什么现在的风沙天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是不是三北防护林没有用了呀？ 我看呢，你们这脑袋瓜子才最没用呢。有了三北防护林，我国防沙治沙工程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沙尘天气也有明显减少的趋势，你怎么能说人家没用呢？ 好吧，哼，就是我没用呗。 对，就是正好骗没用。 其实啊，沙尘和天气是紧密联系的，降水少，气温升得快的时候，就会催生沙尘。三北地区林带有限，所以不能100%的挡住沙尘，但它尽力了，也有所成效了。不像有些人从来不好好查资料，只知道听表姑邻居的楼下那个卖冰棍的远房亲戚瞎说。 我下次再也不会被他骗了。 哼，好骗呢，这种事儿你还是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